第84集，刚提上楼没两个小时的行李箱又被拿下来，沈直送许岩去高铁站。 你生了什么病吗？ 安静的车上，许岩总算问出口。沈直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一紧，不动声色地回答， 低血糖，胃不太好。 手呢？ 也不太好。 还有别的不太好的吗？ 没有了。 沈直一直看着前路，没有和许岩对视，以确保能够对答如流。 有没有医院的化验单报告给我看看？ 有，回去发给你。 许岩有知情权，这件事总有一天要告诉他，但不能是现在，他们才刚刚重新开始。到了高铁站，许岩戴上口罩，解开安全带。 你就别下来了，临时停车带上，超时要扣分罚款的。 他伸手开车门，但沈直拉住他的手臂，把口罩勾到下巴，侧过身去亲他。许岩顺从地张嘴回吻，同时在心里倒计时。 5 4 3 2 1。 时间一到，他按着沈直的肩把两个人分开，沈直又追上去，在他的嘴角轻啄了几下。 路上小心。 许岩舔舔嘴唇，在衣帽间里就被咬得很痛，接完这个吻更痛了。 好疼，下次你轻点。 后颈也被掐得隐隐作痛，沈直在这方面真的一点没变。许岩从后备箱提了行李就进站了，沈直开动车子，但目光仍然停留在许岩的背影上。他看见许岩忽然在人群中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从车流中找到他的车，然后抬手挥了挥。他在道别，但沈直却猛地转回头，不再看他。许岩大概永远不会知道，这对沈直来说是多么难以承受的场景，总会让他想起3年前机场的那一眼，以及后来无数个梦中无数次无声的告别，那种即将长久失去一个人的绝望。刚进站几分钟后，许岩就上了高铁，放好行李箱在位置上坐下。隔了没一分钟，他接到沈直的电话。 怎么了？ 没事。 对比车厢的嘈杂，沈直那边显得格外安静。确定一下，他们只是短暂的分别，很快还会再见。 我刚上车，你开车还打电话呀？ 停在路边。我不行。 旁边座位的乘客站在过道上，许岩起身让人。 什么？开车小心。 电话挂断，许岩莫名抿出几分不对劲，但又没有头绪，导致无法接着细想下去。沈直坐在车里看着屏幕熄灭，原来拥有也不是件十全十美的事，对他来说，拥有意味着他会想要从许岩身上获取更多安全感。也许是病症作祟，总之他始终不能彻底踏实下来，还需要时间。他趴在方向盘上，声音很低的自言自语， 我不想醒来。 许岩回来之后又忙得两眼发黑， 没有一天是在凌晨前回家的，他还去杭州出了两天差，沈直也没闲着，请假归请假，项目还是在做，只是比起正常工作时作息上规律了很多。去杭州的前一天，许源开车赶外景拍摄，他一个人提前出发踩点。郊区正在修路，车道被封了一条，来往车辆只能都在另一条上开。许源开车很仔细，但迎面那辆奥迪忽然对着车头就歪冲过来，许源急踩一脚刹车，连人带车被撞得狠狠一怂。这架势看起来不是追杀就是碰瓷，许源下车拿手机先把现场照片和对方车牌号拍下来，打电话给交警，又打给保险公司。司机一直没露面，许源过去敲他的车窗，好不容易敲开了，许源捂着鼻子倒退几步，那人在车里吐了，酒驾，大白天的酒驾，简直活见鬼。不过这种单方面的事故责任处理起来反倒更简单，许岩在交警队耗了个把小时，王文安打来电话说摄影组和艺人团队已经到场地了，许岩做完笔录签了字，联系了自家司机，匆匆往片场赶。路上许岩发微信跟许年简单说了下，许年立刻打电话过来问受伤没有。 身体没有，心理上有。 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。 许年在电话那头给他唱起了迪迦奥特曼主题曲，这傻逼果然很有一套，许言心里舒服多了。挂了电话，许言点开沈直的微信想把这事儿跟他说说，但片刻之后就退出聊天框。只是小事而已，人也没受伤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他不太想承认自己仍然有后遗症在，安全感还不够足，怕得不到回应，怕打扰对方，怕被忽视。他深知沈直已经改变，但为了防止尝到任何失望，这些鸡毛蒜皮就别说了。拍摄收工后，许年来接他，和他一起又去了趟交警队。许岩累得很，明早还要去杭州，本来打算跟许年去父母家吃饭的，最终还是作罢，回家洗完澡倒头睡觉了。杭州回去的前一天，许岩哭坐在酒店的床上，翻了翻王文安给的行程表，确定自己即将恢复较为正常的打工时间，不用连着熬夜了。他瘫倒在床上，想起这段时间都没好好跟沈直聊过天，刚想给他打个语音，沈直就发来了微信。 还在忙？ 结束了，刚回酒店。 沈直于是打了语音过来，接通后两人先是安静了几秒，沈直才开口问， 下午，不过晚上有个酒会要去一下，你忙吗？ 还好。 沈直顿了一下，对于交流日常琐碎这件事到底还是有点生疏。 后天要去北京，之前有个案子出了点问题。 麻烦吗？要去几天啊？为什么？ 上飞机前去一趟你家看看你。